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军武戏言第七集啊！依然有我 Larry 同我身边嘅 Alex 啊，同大家军事导航啊！好啦，咁我哋就未续翻我哋未完嘅 topic 啦，好嘛？咁我哋就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到呢个尼米兹级嘅航母舰啦。咁咧就我哋咧就讲到去一架飞机嘅起飞。咁起飛完之後，咁我哋啲回收翻飛機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由呢個航母降落開始講起啦。咁呢個航母降落咧，可能好多網友會覺得飛啊緊要啲啦，係嘛？降落應該好 easy 嘅啫，係咪？應該冇乜問題係嘛？咁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咧航母降落其實基本上由航母艦有之後咧，就已經不停咁樣困擾住啲工程師。 或者我少少補充翻啦，嗱，你記得上一集講過咪有嗰個彈射嘅嗰個專員去到控制嘅飛機係幾時彈射？ 冇错。 但点翻转头， 系 降落就有机师自己负责翻 嘅。系啊，好正啊呢个。嗱，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咧就嗱，机师咧就其中一个咧就固然喺 F/A-18EF 入面啦，系咪？好啦，咁降落嘅时候，咁边个帮佢咧？有几样嘢帮佢嘅。嗱，咁降落嘅时候咧，嗱，我哋讲翻大概时间咧就18至20秒到啦。咁所以咧就其实呢18秒，如果你嗰、个运用得唔好嘅话咧，就会炒埋甲板，咁啊非常危险啊。咁咧嗰个降落时速咧都有限制嘅话，咁我降落时速咧，就一般飞机可能讲紧一飞咧飞紧6、700或者800啦每小时。咁咧喺呢个情况咧就要减速去到150英里每小时，咁即系大概啦吓，240公里。 其实或者系接近失速噶咯。 飞机系差唔多失速噶啦呢个速度，系啊。 解释下咩叫失速啊？ 失速即系话咧嗰个飞机咧就一个不能够控制嘅情形之下，咁变咗个对个机师嚟讲系非常危险嘅。 或者我补充少少咧，就系你嘅速度。同埋你嘅推力，同埋只翼嘅浮力系不足以令嘅飞机继续爬升嘅，呢、這个就叫失速啦。 系啦，咁咧有啲优良嘅战机咧，就佢嗰个失速个速度可以压到底 嘅，即系滑翔嗰、那个低，即系好似踩单车咁，踩快唔系最叻，踩但最慢个先叻嘅。 系啦，咁啊靓嘅战机就可以飞到好慢 好慢好 慢。 上次讲米格29系嘛？即系佢嗰个失速嗰个啲人话80节啊嘛，咁就即系可能啦吓，即系我哋相信啦吓，即系如果80节，即系讲紧好犀利，讲紧100几公里啫， 系 即系好似一架跑车， 呢架螺旋桨飞机以前嗰啲起飞速度嚟 嘅，系啊，相当惊人嘅其实。好啦，咁啊讲翻啦，个航母降落咧就个长度咧个跑道大概250米，其实好短啊，250米系嘛，咁所以就其实即系对、 一秒都冇啊，真系 系啊，所以对个降落嚟讲要求好高。咁咧就头先讲到啦，Alex 讲到咧就系有个信号官。帮手嘅系啦，咁就叫做 LSO 啊，我哋叫做咁呢个信号官咧，其实咧就会帮呢个嘅飞行员咧有个无线电，咁咧就会同佢去睇翻究竟佢降落嘅时候嗰个情况系如何。咁咧就除咗呢个信号官之外咧，其实个机师咧当然佢上面有个导航系统啦，同埋佢仲可以最后外示一样嘢嘅，就叫做飞行甲板显示器。咁呢个飞行甲板显示器咧最有用嘅地方咧就在于日头啊，即系我哋讲咧 case one 啊。即系 mini boss 都讲 case one 咧，即系话嗰个天气个状况好啦，或者嗰个嘅能见度系高，咁嘅时候咧，你要个飞行甲板就帮到佢啦。咁飞行甲板咧就好似大家睇呢幅图咁样，咁呢幅图咧大家睇到咧就有红黄绿三对色噶嘛，系嘛？ 呢个喺战机入边个 mon 啫，系嘛？ 唔系噶，呢个就系喺航空母舰上面咧有个嘅信号器嘅， 系 就系咁样嘅。 咁你如果战机落去睇到就系咁样嘅， 系啊，都系咁样噶。 哦， 不过将放大好多啦。好啦，咁。所以你嗱考你 Alex 嗱，你见到你红黄绿三咪识啦， 系 咁你觉得有咩用啊？ 我都应该要瞄准中心嘅，应该系 系嘛， 即系红色就应该系危险啦，系嘛， 系冇错， 系咯，绿色就应该可以接受嘅情况系嘛， 系 即系呢个十字嘅水平。十字 系 咁，如果打正，仲有冇橙色嘅粒咩嚟嘅咧？ 橙色呢粒就系明堂嘅，其实咧佢又唔系橙色嘅，即系搭埋啲色啫。咁呢个咧其实咧就黄灯嚟嘅一粒嘅， 系咯，黄灯。 咁佢有个名嘅。叫肉丸啊， 系， 即好似你食肉丸粥咁样，叫肉丸嘅 meatball 啊， 系， 咁呢个 meatball 咧，其实就系显示咧飞机咧对翻个航空母舰嘅位置，咁如果喺中间咧，就代表系一个理想嘅降落位置， 系， 如果高咗就过高，低咗就过低咁啊， 系， 咁啊提示翻个机师点样去做个飞行，咁啊绿色水平线咧就代表即系佢系可以系一个着舰嘅高度嘅， 系， 咁如果咧最后飞到埋嘅时候咧系咁闪红灯咧，就代表个机师要复飞，我哋叫做 唔啱角度啦。 即刻要爬升翻个飞机啦， 系 啦，咁而嗰个降落角度咧就大概系3.5度度，咁所以基本上有人咁讲噶， 好少噶真系， 好少噶咋，所以有人咁讲 ，Alex， 基本上咧你去做一个航母嘅降落咧，并唔系一个降落嚟噶。 其实是一个炸弹咁样炸去航空母舰嘅话， 即系冲埋， 系啊，冲埋撞埋。咁咧，原来个机师咁嘅嗱，机师咧佢咧两只手啦，咁佢就揸住两支杆嘅，右手揸住嗰支杆咧就系一个控制方向嘅杆嚟嘅。咁如果你左手嗰个咧就负责油门，咁即系话咧佢一降落嗰阵时咧要开到最大，咁然之后就随时准备咧就系勾唔到啊或者咩情况咧就要再飞噶啦。 哇， 系啦，咁所以咧就嗰个降落3.5度你都幻想到咧，其实好细嘅角度，即系话如果你唔觉意炒落个机尾噶咯，炒落个烂尾噶咯， 系咯， 系啊，好啦，咁我哋下一张图咧，呢、這个咧就是一个动画嚟嘅，咁咧呢个动画咧就会话到俾大家听咧，就嗰个情况咧，即系话如果你睇到呢一个嘅缆船咧，即 系飞机 降落嘅时候系点样嘅？好嗱，咁我哋就睇一睇呢一个吓。好就是这个啦。嗱这个呢首先呢你见到有块镜啦将个灯射返出去嘅。好啦咁然之后呢飞机呢就会根据呢一个咁嘅灯呢咁然之后呢去落返嚟嘅。咁呢就注意嘅情况呢就係、是、基本上呢因为个海系浮嘅上下左右喐到所以呢就会有返个控制杆控制返个角度。 个水平控制返个水平。 係啦咁呢就咁降落返。嗱咁呢另外呢 LSO 呢点样可以帮到嗰啲飞行员呢嗱，其实好得意嘅，个 LSO 咧佢会有个位置嘅，个位置咧基本上咧就有个十字咁嘅嘢啦。咁大家咧会见到架飞机咧就会循住咧嗰个十字嗰个嘅交叉咧就入去噶啦，个中心点。咁所以基本上咧个飞机咧如果偏离咗个十字嘅话咧，咁佢哋就会警告翻嗰个飞行员咧要飞高啲啊。 咁中间呢个咪实际航空母舰嚟嘅，中间只 唔系呢个依家咧系 LSO 望住架飞机， 我望住飞机， 嗱呢个都系动画嚟嘅， 我即系瞄住佢， 系啦系啦。呢、这个都系动画嚟嘅，咁呢个咧就可，我哋都有一个片咧可以睇睇嘅呢一个。嗱，咁个飞机咧就系咁样啦，见到咧个 LSO 咧就睇住个 mon， 嗱又睇住架机，咁咧做翻个降落嘅。咁所以咧 LSO 咧就可以咧望住架机之余咧，又望住头先嗰个镜头咧，咁就可以做到个降落嘅情况。咁咧其实基本上咧呢啲咁嘅 LSO 咧，每一次咧都会同个飞行员咧开翻个会嘅、 哦， 就会同佢倾翻，喂，究竟你头先飞入嚟个状态好定唔好啦？咁讲有冇啲技术需要改进咁样嘅？咁、okay. 所以就呢个咧都相当之有用嘅。好啦，咁咧就再来下一张咧，就会讲到嗰个拦阻索啊。咁、那个拦阻索咧，基本上咧就降落嘅时候咧，我哋之前都有讲过拦阻机嗰集系嘛，咁就嗰个尾钩咧就会负责咧就勾住上面咧3-4条嘅拦阻索。咁而家新嘅咧多数都系得翻3条嘅啫，因为咧就令到个机库咧可以留翻空间咧装飞机啊。咁咧就当然啦，楼结构就相当复杂嘅。嗱，大家就咁睇幅图咧，其实都唔好知咩嚟噶嘛。咁咧我哋就有另外一个动画啦。咁咧我哋就会俾大家睇翻。究竟咧降落嘅时候咧系咩情况嘅？好嗱，咁我哋咧就而家睇一睇呢一个嘅动画啦。嗱，呢一个动画咧，你睇个飞机降落嘅时候咧，佢咧就尽量咧勾住啊第二条线嘅。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嗰个液压系统啊。咁呢度咧有个液压系统咧，入面咧充满住一啲嘅液体嘅。咁咧就当中咧一拉动嘅时候咧。调绳拉到时候啲液压咧就会去帮佢减压，吸收咗嗰个压力，咁咧就可以令到架飞机咧喺2秒之内咧就降速到零咁嘅，所以就其实都相当之大威力噶呢个系统啊。好，咁咧就跟住下一张图咧，主要咧就讲翻俾你听升降嗰个情况。嗱，如果我哋咧喺幅图嘅左手面睇咧，就系、是、嗰、那个舰载机起飞嘅情况啊。咁首先咧，你见到咧嗰、那个。最上高咧，左手面咧，红色格仔嗰个咧就系帮呢个嘅飞机咧系装载武器嘅。 系 咁，然之后咧装载咗之后咧，佢就可以准备弹射，咁啊起飞啦。好啦，如果喺右手面嘅话咧，你见到咧就4条线啦吓，指翻落去嗰个斜台甲板，咁即系话咧呢个舰载机咧就降落啦。咁咧你见到好得意嘅，你见到咧就我框咗2个位俾大家嘅，系啦，高少少右上角啊，右上角一个位。框咗嘅，系啦，咁咧嗰个就系 LSO 啊，嗰个位置啊，喺个南尾嘅，咁就帮佢睇住。嗱，上集讲到啦，如果万一有咩事炒咧，其实啲 LSO 咧有个窿咧可以跳落去嘅，咁啊啲 cushion 嘅，咁就理论上就即系当保护下佢啦。好啦，但系头先我哋讲嗰盏灯喺边咧，就落少少啦，落少少咧就喺呢度右手面呢度。 哦， 咁呢个位咧就一盏灯，咁咧就帮助咧嗰啲嘅机师咧就降落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非常方便啦。另外咧，你见到咧，你有冇见到平时舰咧出面咧好多呢啲咁嘅格仔啊？ 哦，系 呢啲咁嘅格仔系嘛？咁咧，如果大家咧见到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格仔咩嚟嘅咧？原来呢啲格仔咧系啲油缸嚟嘅。呢格仔油缸咧系可以攞嚟咧帮啲飞机咧去加油噶， 系即系紧急又有， 即系变咗就随时随地都可以起飞嘅，即系好方便嘅。 哦，即系唔同位置嘅飞机都可以通嗰支通到个油呢、這个油箱嚟到去入油。 系啊，咁所以就变咗佢对佢个调动会再方便啲。 哦， 好，跟住下一幅图咧就讲到咧呢个航空母舰咧，其实咧点解会有两个嘅跑道嘅？ 系 咁咧，你发觉咧。通常咧就机头咧就个弹射器系咪？咁嗰个咧就做起飞啦。咁另外咧见到机尾降落嘅时候咧，以前咧就一个直通甲板嚟嘅，以前就冇呢一个九度斜度嘅呢个嘅斜台甲板嘅。咁后来发觉喂唔方便，咁我起同降每次都只能够做一样嘅啫。 系 咁同埋咧好容易啦。两个头先第一个问题就系起动降唔可以一齐做啦。第二个咧就系我降嘅时候我撞埋前面啲机有机会。 哦， 咁非常危险啊。咁所以咧就曾经有一轮咧就试过好似日本系咪啊？就是底两层甲板，下面嗰层甲板呢就起飞，上面嗰层甲板就降落机。 哇，二次大战时期咯。 是啊，这个好耐。咁但是呢就发觉都唔系咁 work 㗎。咁所以呢就而家呢一个英国佬呢就喺几十年前呢就发明咗呢一个嘅方法。就一个斜台甲板，以前好劲嘅，以前个斜度讲紧系十几度嘅， 系 咁啊，后来发觉唔 work 啊，即系十几度咧，即系对于嗰个飞机嚟讲咧，个斜度用唔尽啊，咁所以咧，佢哋觉得九度，即系做咗好多个实验噶啦， 系 九度到啦，大概系九至十度系最好嘅， 哦， 咁依家咧，所以你见到咧就会有一个九至十度嘅一个嘅斜台甲板啊，咁呢个都系大势所趋噶啦，你见，咁啊直通甲板通常你个净系得个直通冇斜台咧，就多数系两栖攻击舰， 即系直升机， 直升机航母，即系如果日本人咁。讲下，好啦，嗱，下一张图咧就讲到佢咧，如果喺航母舰一啲，佢可能进入一啲天气唔系几好嘅状况之下，咁点样起飞咧？咁讲，同埋升降咧，咁啊，如果你用翻咧，我哋之前讲咧嗰个 mini boss 咧，喺个舰桥指挥嗰度 pry fire 嗰度咧就唔 work 噶啦。咁呢个情况点算咧？我哋就有一个叫做 cats 啊 ，C A T C C 啊，我哋简称 系 航母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啦。大家望都望到啦，入面全部电子 mon 嚟噶嘛。 呢、這个即系类似香港机场入边个控制塔上面。坐嗰班人啦，其实就 民航处嗰啲塔，但系都再劲啲啦，因为全部军机。咁咧就基本上咧，佢位置咧就系飞行甲板之下，舰岛旁边嘅啫。咁咧主要就放咧夜间同埋能见到低嘅时候飞机升降。咁所以咧就例如话嗰日系打风嘅，落雨嘅。完全系可以用嘅。好啦，另外咧就佢有雷达啦，咁可以追踪到飞机每一个情况啦，咁同埋就可以用到无线电去降落翻佢哋嘅，即系点样降落嘅指示，就主要协助翻飞行员降落。因为其实咧，飞行员咧降落航母系好有难度嘅，就系、是、你飞翻嚟嘅时候咧，嗱航母好大只噶嘛，我哋上次讲系咪？ 系 330米噶嘛，咁长，好似帝国大厦咁高噶嘛。但系咧喺海度咧，其实睇落去咧系细过张邮票噶。 哦、 所以其实好难睇，尤其是咧能见度低啦，基本上你都睇唔到，搵唔翻噶。咁所以咧，你就需要有呢个嘅CATCC 呢个 CATS 啊，咁就帮助啲飞行员咧去协助降落嘅。咁下一张图咧就讲到啦，嗱夜晚起飞咧，嗱个样就系咁噶啦。基本上咧，你见到咧系伸手不见五指，非常之黑嘅，而灯咧都开得好少嘅。咁上次讲到啦，有一个系安全嘅考虑啦，所以会开得非常之少。好啦，咁咧另外咧，你见到咧下一张图咧，就会系讲紧一个飞行员啊，夜间嘅时候飞行究竟系咩样嘅咧？嗱，我哋咧又准备咗一个动画咧俾大家睇睇嘅。好啦，嗱，咁呢一个动画咧，我哋就会睇到咧一个飞行员啊，夜间飞行嘅状况啊。你见到咧上面咧嗰个咧就是一个导航系统，嗱，咁呢啲全部呢啲仪表板啦，嗱，咁咧你见到咧个航母舰咯，降落嘅时候，嗱，即系大家真系唔好眨眼，呢个好快，嗱，你见到啦，指住即系到噶啦，指住嗰嚿就系噶啦，咁咧，嗱，你会突然间发觉个光点好强，哦，跟住咧系五秒内咁就降落咗噶咯，所以基本上咧到你怀疑到个航母舰喺你下面的时候咧，你先有反应咧就太迟噶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大概系12至18秒嘅呢个降落过程咧，对于飞行员嚟讲系非常凶险噶。咁当然啦，有现代科技嘅帮忙之下咧，就应该争好远啦，而家都。 好，咁咧就下一张图咧就可以讲俾大家听咧，航空母舰咧，其实嗰、那个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唔同 department 啦，系嘛？ 系。 咁咧就会讲俾你听究竟个位置啦。例如咧，我哋讲翻77呢个位置就系一个舰岛啦。呢、這个舰岛咧，你见到最顶咧就 Pryfy 就系嗰个 boss 同埋个 mini boss 咧就指挥翻个弹射嘅情况啦。好啦，下面咧你见到 bridge 啦，就主要咧个舰桥就控制翻嗰个航行啦。好啦，跟住 flight deck control 咧就你见到就系我哋之前未讲有个甲板，即系有个碟仙板嘅，咁有个人控制就系嗰度做嘅、哦、碟仙板。好啦，我哋头先讲个 CATCC 咧，就会喺你见到就系个舰岛落少少，系啦，附近嘅啫。其实跟住咧，你见到咧就系、是、例如话举例啦，你话你见到 ready rooms 啦，系咪？即系佢哋准备啲飞机啦，同埋 ordnance control 咧就系将嗰啲弹药啊摆放嘅地方。 哦， 好，好啦，咁我哋咧就再落去下一张啦。下一章咧就会讲到咧，其实咧如果一个舰岛啊，其实大家有冇谂过点解舰岛要摆右边嘅咧？系嘛？咁啊有咁嘅情况啊？咁啊，其实嗰个舰岛咧，嗰个设计咧，其实系点样嘅咧？嗱，咁咧有啲人都话喂，整个双舰岛探下啦，不如咁样，好似英国咁。但系你冇发觉好得意喎 ，Alex， 你冇发觉双舰岛个方向摆边嘅？ 前后嘛， 摆右面嘅喎，系咪啊？其实应该摆左右好啲系嘛，平衡啲。嗱，你咁样抽起一边咁，咪冇咗啦，系咪？ 系。 咁所以咧，其实咧就呢个航母咧，其实就你发觉咧，好多时侧埋一边嘅。咁咧就个问题就系侧埋一边咧，咁应该会沉噶，系咪？咁所以咧，佢咧就需要两边咧就入油，系嘛？或者佢个。个摆放嚟话啲战机点样摆咧？ 重量个 balance 啊，左右 系啦，武器啊，战机点摆系嘛？ 系 咯。咁又或者咁讲啦，会唔会有啲地方加长啲咧？嚟个左舷加翻长啲啦，跟啲弹药配置摆好啲啦，啲房嘅 size 有啲唔同啦，系嘛？咁呢个咧就主要系一个设计上咧，令到个航空母舰咧个重量咧，或者我哋唔好讲重量，我哋讲个重心啦，就可以侧重嗰度咧，就可以做翻好啲嘅。 系 咁样。好啦，嗱，咁我哋就讲埋个舰岛吓，个舰岛咧，其实你留意到咧，基本上由尼米兹号咧就到呢个嘅最新嘅部署号啦，呢四十年咧，其实咧就唔会话乜嘢都冇搞过嘅，咁啊一定咧会一路做咧就一路改良嘅，咁咧你见到个舰岛基本上咧佢有几点嘅改良咗，第一咧。就嗰个雷达嗰度咧会用得好啲啦，用个上控阵雷达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嗰个我哋讲嗰个桅杆啊，桅杆咧即系咧一架船咧佢最主要嗰个嘅杆中主杆大中间。咁呢个桅杆咧基本上咧佢依家咧就主要咧会做得咧点咧系会比较简洁啊，即系话呢啲雷达咧以前咧你会发觉你话睇俄罗斯军舰咧咪好多个波嘅， 系 好多支叉出嚟噶嘛， 系 咁咧美国军舰咧就会干净好多嘅，你见。咁咧就会收起晒，咁啊主要剩翻一支桅杆嘅啫。 系， 咁同埋咧就会做得点咧？个舰岛做得细啲，系啦。咁啊，如果你系同俄罗斯相比会好多。咁仲有啦，当然就系因为呢个核动力嚟噶嘛。 系， 咁核动力咧就唔需要有烟囱啦，咁啊唔需要烧柴油嗰啲啦，涡气轮机。咁所以咧就唔会有嗰啲嘅烟囱走出嚟。 系， 咁变咗个舰岛咧就有效咁缩细咗好多。咁当然啦，个隐形设计咧就即系话佢系。有机会嚟緊做呢个福特嘅时候呢就有啲嘅吸波涂料啦做返落去啦同埋佢一个倾斜式设计嘅。咁变咗呢就即係所有佢收到嘅嗰个雷达反射切面积呢又会再细啲㗎喇。 即係船身都贴埋呢个雷达嘅。 主要舰岛。 主要舰岛。 主要系舰岛因为舰岛突出嚟嘅、哦。其他都系平面。咁所以呢就有机会呢依家嚟緊做嗰个78号呢即係我哋讲緊福特号呢又会再做得好啲。同埋呢个舰岛又厚少少啦佢又会摆得。咁舰岛摆厚少少呢就有机会再咁就嗰、那个其实个驾驶个性能系差啲嘅， 因为咁睇唔到车，睇唔到车头， 睇得慢啲嘅。咁但系就嗰个导航系统会做得好少少啦。 哦，咁大家咁多 webcam 唔使啦。 唔系、啊，又咁讲 ，Alex， 你记唔记得之前咧先有一架咧、啊、美国驱逐舰咧， 系 即系阿里巴巴级啫嘛， 俾、哦、人撞， 就系、是、俾个菲律宾船撞，哇，仲要俾菲律宾船撞，即系大家识讲英文噶，理论上系咪唔系大陆得嗰啲啊嘛？咁所以就有时嗰个驾驶上咧，可能都会有啲影响嘅。 系， 咁我哋就。第一節嚟到呢度先啦。 OK， 好。 好